天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换来了兄嫂多高兴，换来了一家大小的团圆，对得起靠老杨玉恩，对得起兄嫂没有跪拜恩，我对得起一双儿女多孝敬，后心里也安然。从头照我说一遍，我的大老爷，您看我浑身上下上下，浑身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一肚子苦水全倒完，您说我这小小的年纪冤不冤呐、啊？ 下面的参赛选手就是13号选手郝月池，他的参赛曲目是《珍珠山求情》。 了恩爱飞行，真情难诉，只不住心难挑，欲要不说我的老爷不容，事到如今害我是讲了讲了吧，未曾说话我的粉面通红，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，还真叫我呀是难出口，老爷毕明只因我九岁我的身遭侮辱，那九儿九娃三言碎语闹了灯，我丈夫不肯明言假诉我闺女，暗写休书门外坏门风，因此令家我把老爷来侍奉，我们二人比目日十三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这个临上船直入个香弄，而就是他送内藏的物原数没动，全然上着风，他对我有情苦寻是可惊，只恨我呀一朝被误难解乱忙啊正兄，多亏老爷你来将事儿中，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转了家中，切我马请 上场的是十四号选手李松鹏，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亲儿